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善前旧衣，从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衣。是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孝心心记，望着这信里儿碎，念到故乡两老似燕子家乡飞去， 芬妮的《故乡的雨》。受到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未来两三日普遍晴朗，早上清凉，日间的温差较大。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下周初缓和，华南气温稍为回升。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是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温度有24度，今日会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之干燥。现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这个干燥呢，有时在你自己那个身体的皮肤的感觉呢都会知道，一干的时候呢只手真的鞋一点，一定要擦一下一些的护肤的东西，那些 hand cream 啊，补下湿呢，那你的手就没那么辛苦，手手脚脚都很痕啊。所以呢，在这些天气的情况之下呢，做家庭主妇那个要做很多家务洗碗那个呢真是辛苦，如果有主妇手那些更加添啊。 白樺乌苏拉米娜米卡 風拳咲くあの北国の北国の春季節が都会ではわからないだろうと届いたお袋の小さな包み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雪解けせせらぎまる唐松の音が吹く北国の北国の春好きだとお互いに言い出せないまま別れてもう5年あの子はどうしてる「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わらべ歌聞こえる北国の北国の春兄貴も親父にで無口な二人がたまには酒でも飲んでるだろうか 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 同一个旋律，咁当然咧就系芬妮嘅《故乡的雨》咧，就用咗日本呢一首歌《北国之春》嘅旋律，写上呢个广东嘅歌词，成为《故乡的雨》。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嘅时候咧，香港都好流行听一啲日文嘅歌曲，而旋律好听嘅就攞咗嚟咧，就系填上一啲即系广东嘅歌词。中词日曲咧，就系嗰阵时咧都介子行文啦。虽然呢我哋或者也许唔识日文，其他语言都未必识，但係音乐呢就是共通嘅语言，旋律好听呢你就会接受嗰啲歌曲啊。 I believe 그댄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나에게오는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를아프게하면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 그대는 울지도 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 내 눈물이 그댈 다시 내게 돌려주겠죠. 자꾸 멈추는 내 눈길 속에서 그대 모습들이 떠올라 눈물을 만들죠.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 그대만은 눈물 없이나 편하게 떠나주기를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기에 난 믿고 있기에 기다릴게요. 난 그대여야만 하죠. 나 그대 알기 전 이 세상도 이렇게 눈부셨는지 그 하늘 아래서 이제 눈물로 남겨졌지만 이 자를 안 지킬게요. 그대란 이유만으로 나의 听翻呢啲歌曲咧，曾经系红极一时，好受欢迎。位置吓呢、這个喺乐坛啊，呢、這个歌曲啊各方面嘅受欢迎嘅程度，个份量相当于重嘅。咁呢啲歌咧，偶然听翻嘅时候，或许有那些年嘅一啲嘅回忆翻嚟吓。睇翻下啲资料咧，哦，原来這套戏咧20年啦。在2001年的时候是上映的，是一套韩国的爱情的喜剧片。而男女主角都大家熟悉的车太元和全智贤。而这套电影当年在韩国是十大卖座片的亚军。眨下眼20年了。而这套戏的主题歌曲呢，刚才我们听的是韩国的歌手申胜芬的 I Believe， 也都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咁亦都有啲嘅广东歌曲有改自佢嘅。韩国嘅电影係喺即係继日本之前日劇嗰啲好紧要啦，跟住呢韩风嗰阵风呢到而家都係仍然係存在呀。所以呢又係讲啲语言係冇咩界限嘅，音乐呢就係胜于一切。接近5:24啦，早晨啊！室外气温系18度啊，天气都凉噶。叶倩文， 若然被情弄成内心伤透， 别人的情歌， 你定强扮接受，强忍泪流，见过你忧愁。亦又每次去替你消愁，让你孤单中可振奋有力再走。但其实令付出所有，也愿有日会令你可逗留。你满眼伤痕，负 是每次你爱上的人，然而在背后谁默然爱你，你望见否？如果你准我必会给你一辈子温柔，和每日每夜不分手，可是你知否？只好有你，像永未发现我心热闹。我怪我痴情，但我亦怪你看我看不明。为何是这样？何日才听见眼内叫声？ 在外国长大那些即广东话更加不是很掂啦，都讲普通话的叶倩文，但是他唱歌是咬字很清晰，因为他很勤力做了很多功课，做了拼音 N 音 L 音都发得非常之好。叶倩文的这首歌《别人的情歌》，现在温度18度，今天最高24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大家要多多留意了。咁一間特半新聞之後會翻嚟繼續我哋嘅清晨生理啊！ 早晨，大家好，我係鄭融。喺朝頭早咧，我自己就好中意榨一個五青汁。咁因為飲完嘅時候咧，個人又會覺得好舒服，同埋又覺得好有營養啦。因為我早上都唔係話特別有胃口食一啲固體嘅食物做早餐。咁如果再有多少少嘅時間咧，我就會選擇喺屋企嘅廳嗰度開曬啲窗咁樣，好舒服做一啲簡單嘅瑜伽動作。因為其實瑜伽動作都要好配合自己嘅呼吸啦，又可以鬆下自己嘅筋骨。做10分鐘到，其實已經感覺到個人醒咗，同埋 呼吸又畅顺又好精神，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嘅。咁喺呢一度祝大家身体健康，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37个指明地方的人士，需要在星期四或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四宗初步确诊输入个案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有29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金鐘統一中心三樓運輸處香港牌照事務處被列入強制檢測公告，辦事處今日開始暫停服務，星期五才恢復公共服務。另外灣仔入境事務大樓二樓亦要強檢。另外八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及或流感樣疾病個案，為謹慎起見，相關學校或指明级别被纳入强检公告。警方拘捕两名20岁男女，他们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市值超过180,000元的怀疑可卡因。警方调查后，昨天在香港仔鸭脷洲一间酒店外截查两名可疑人士，在他们身上和酒店房间检获共135克怀疑可卡因。警方留意到近期毒品案件被捕人有年轻化趋势，相信犯罪集团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作招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分别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以及德国外长马斯通电话，就伊朗核协议问题交换意见。阿卜杜拉希扬在通话中表示，伊朗对各方在维也纳就恢复履行核协定举行的谈判态度认真，做好立即达成共识的准备。伊朗继续保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避免将相关问题政治化，而欧方在谈判中应该避免发表加剧局势紧张的声明和言论。勒德里昂表示法国支持各方重返核协议，马斯表示德国理解伊朗对美欧缺乏信任，将会努力推动美方重返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大会在法国巴黎总部开幕，亚祖莱连任总干事，将会在本月22日展开新的4年任期。亚祖莱获得155票支持，高票连任。他支持时话，选举结果再次展现教科文组织内部团结。他又说，过去4年内，教科文组织重拾公众信任，通过缓解紧张局势以及在争议问题上寻求共识，恢复实地开展大规模行动的传统等做法。教科文组织重新找到共同的目标。外界认为曾经出任法国文化部长的亚祖莱第二个任期的最大挑战是争取美国和以色列重返教科文组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6,319点，下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85点，下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1，日元112.89，瑞士法郎0.911，加元1.244，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19美元，卖出1,832.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 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这个地球上隐藏住好多超级人类，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1。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这里是我们的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江人姐，我重出江湖再开咪王。 阿叶 Sir， 我恭喜你，希望你一路成功，成功再成功。 使唔使成日要播你啲歌噶？ 唔好啦，我哋啲歌而家系旧歌啦。 新旧歌我都播嘅。 系啊系啊。 我要飞上青天，上青天。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清晨爽利啊，我哋嘅节目咧就打呢个健康为主啊，咁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有健康嘅体魄咧，你先至可以随心所欲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啊，想食啲乜嘢，想行街，想约朋友倾下偈，完全咧都要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咧，先至可以去做啊。咁如果你话下下都要靠人陪你去啊，又或者可能系就行动不便嘅时候咧，就要系有人帮啊等等咧。當然是照顧你的人都很樂意，但是在當事人來說呢，他盡量呢都是靠自己好一點。那在一個健康的早晨，又或者一個自在的早晨，都是大家渴望的。無論怎樣都好，最重要自己是過得開心快樂。 任每次每次閉上眼也看到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依你，心中生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送予我以礼，我心深处放映你一出戏，仍是我。 去记挂一个人，日思夜想啊，唔见一阵都唔得噶嘛。Miss You Night and Day， 王菲嘅歌曲，时间5:44啊。咁啊，今日天气咧都一样系凉凉地，整个星期都系咁噶啦。大家要多多保重啊！有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和干燥，早上仍然都是清凉，日夜的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咁干燥的天气之下呢，就是要小心去保护自己， 所謂保護咧，就係你啲有時係手好乾燥、好鞋嗰啲咧，有時候啲靜電啊，掂一掂啲嘢咧，都好唔舒服嘅感覺，令到自己少咗呢個感覺嘅時候咧，就多啲時間去搽一啲嘅護手霜，腳啊、身體都需要，包括咗要照顧埋你屋企人、你身邊你啲你珍惜、你重視嘅人。有埋 BGS 嘅助阵嘅呢一首歌 Emotion， 早晨就大概十一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啦。咁喺清晨爽利嘅呢个 Facebook 嘅专业嗰度咧，咁上载咗一条片咧，喺星期一嘅时候出咗噶啦，就系林思维同埋我咧。咁其实就喺我哋嗰个背景咧，系一个我哋嘅录音室嘅树嘅，咁就拍咗呢条片，就讲我哋一阵间所讲嘅题目啦。呢两个星期咧就讲紧消委会嘅一个检测啊。其实佢哋做啲报告咧，我哋作为系即系呢个大众嘅市民啦、消费者又好啦，同我哋生活上有关嘅咧，睇呢啲报告咧，真系非常之有益。 行少我哋去食饼干就系杏炒或者系朝头早都有啲人中意会食下饼干啊，浸啲牛奶咁样样。饼干咧好似好轻食嘅食物，但系原来咧就话消委会就系咗攞咗呢个60种嘅饼干咧，就做过一个检测，发现咧有好多含基因嘅致癌物啊。听佢之后咧都有少少担心系嘛，咁但系又唔需要咁惊嘅，只要其实你食得均匀健康，同埋个量唔系食咁多咧，就应该问题诶唔系话好大。咁林思维咧就会同我哋分析一下，如果我哋唔拣饼干食嘅话，我哋有啲咩嘅食品系一个代替品咧？其实可能好多食物咧，你再去做一啲嘅检测嘅时候咧，都会有啲情况，有啲问题出咗嚟。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咁自己好好嘅选择。今日咧就会讲下呢、这个消委会所讲嘅饼干，我哋点样去睇一啲嘅营养标签啊？其实每一样嘅产品咧，背后都有营养标签。其实够唔够咧？林思维都有教我哋睇噶啦，咁又可以重温一下。今日都会同大家温温个表，点样去睇法？我哋点样去拣啲有营养嘅食物？咁如果大家系想知道嘅，稍后听听呢个情况，又想睇下林思维同我去点去介绍呢条片嘅时候，系两分零钟嘅片，可以睇埋我哋去即讲介绍嘅时候咧，都可以上我哋去清晨所嚟嘅网页嗰书去睇噶。提提你啊，气温今日是18至24度之间。天文台的发出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古巨基每个日出， 在那年遇上，极偶然遇上，为何又飞奔到现场，像要找到当天相遇方向，回味一些一点表情印象，记忆当中这一张还是朝思晚想，让我仍在听，让我仍在看，完全是一些最平常，亦会反复掀起心灵震荡，流露彼此欣赏痴情盼望，你的丝丝又向像清风飘过，仍可平复创伤，在远方再次泛起曙光，全是你会叫我心释放，悲喜挫折亦还手倾讲，无眠夜正是长谈近况，在这方再次泛起妄想，全是你会叫我心向往，请准我靠在你的身边，陪同每个日出夜光，渡过寒或暖，渡过晴或雨，完全是不可以淡忘，热爱天天分享都是适当，令你管他多少感情照样，再多光阴当中于崎岖波折，理想在远方再次泛起曙光，全是你会叫我心释放，悲喜挫折亦还手倾讲， 长盼近方，在这方再次泛起妄想，全是你会叫我心向往，青春我靠在你的身边，陪同每个日出夜光，陪同每个日出和唱。 对另一半嗰份爱嘅尊重同埋爱护珍惜，希望一生厮守。古巨基嘅呢首《每个日出》啊， 若有一天。没有你在身边恰巧意，沿路遇上困惑风雨，世事变迁时，人越是怕软弱失意欠焦点，狂雨风使我乱了心思，没有画面，即使你伸出手那天，沿路为我抹将祝福告知 I've been loving you， 尽我一生陪伴你对路，世界中有太多样，变化假装都无恙，深知你最值得欣赏，

唔好俾人有感覺，傷殘士係乜都做唔到嘅，我哋係可以同一個健全嘅人咧都冇乜兩樣嘅啫。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37、38季接受申請， 想好似我咁跑入廣播界， 機會嚟啦，飛雲。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日下午5:3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呼，精神爽。 听清晨爽利的主题歌曲都听了很多年了，咁都好朗朗上口，短短的一分钟之内的这首歌曲呢，简单的歌词呢就包含了一种呢就是尊重，我们是要对长辈的尊重，跟爸爸妈妈讲声早，跟大家朋友隔离邻舍见到面的都要，就算不认识的都是打声招呼讲声早。咁呢一首嘅主题歌曲，除咗喺我哋呢一度听到之外，吓一五台听到之外咧，你喺呢个 Facebook 嗰度咧都会听到啊。咁其实咧就系透过 Facebook 咧，我哋我啦，同埋我哋嘅嘉宾主持啦，咁都有时系间中拍咗啲片咧，就摆喺上边咧，就系、是、同大家亦都有个渠道咧可以见下面，亦都让大家知道我哋有啲咩嘅节目嘅内容咧，你可以去听嘅。喺 Facebook 钱佩卿专业清晨爽利嗰度咧，你就睇到噶啦。咁啊，最新嘅咧就系、是。讲一间嗰个题目啊，就介绍嗰啲饼干，我哋点样去选择系营养嗰方面啊，系点去健康去食呢啲嘅小食啊等等。咁大家睇咗之后咧，可以咧就系赞好、分享同埋留言啊。咁希望就系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支持我哋所拍嘅一个短片，同埋支持我哋呢个节目。一阵间你会听到林思维讲噶啦。而家同你讲讲今日天气先。今日咧就系有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非常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2-3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系稍凉嘅，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6:1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1月10日星期三的这个朝早，在钱佩卿身边的呢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也都是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在此了。早晨，林思维。 早晨，钱。早晨，各位听众。 朝早起身咧，食个早餐先。咁啊，有啲人中意食牛奶麦皮啊，或者西式嘅三文治啊，或者食个通粉啊。咁有啲食系粥啊、粽啊等等啦。咁有冇啲人仲食块饼干咁样？ 会噶，方便啊嘛。同埋咧，好多时候有啲人赶时间，我成日觉得，即系有啲人可能好早要翻工，甚至乎早咗起身，又唔想食太多嘢，咁可能有机会都会食一包嗰啲独立包装嗰啲饼干。飲杯嘢啊， 其實佢個包裝方面咧，又或者係你感覺，唔係好多啫，所以咧就你會買一堆咧，擺喺屋企啊。 又或者擺喺公司啊，就係、是、兔仔餓嘅時候可以攞出嚟食啊， 甚至乎宵夜都會，即係宵夜都會。哇！有啲因為好得意啊，而同埋我哋成日見到啲人咧，而家話控制體重啊，即係夜晚食少啲啊，咁人哋食少咗咧，忍唔住咧， 咁你就會再吃 就會夜晚鼠出個廚房度攞一包餅，咁佢就覺得誒唔緊要啦，食包餅啫， 少啫，好輕盈啫。 係啊，但點解一翻到嚟見營養師，點解你啲血糖又高咗，之後體重又高咗？嚇係啊，我夜晚冇食飯嘅，不過夜晚真係好肚餓，所以炒咗兩包餅食咯，梳打餅啫嘛，唔係健康嘅咩？ 咁原來咧，其實咧就係大家睇翻咧嗰啲包裝嘅背後嗰個標籤嘅成分咧，你就知道啊點解會令你原來係肥咗少少。 係啊。 咁同埋我哋上個星期咧就講緊咧就就住翻喺十月份消委會出咗一個報告咧，就係、是、話用60種嘅預先包裝咗嘅餅乾咧，我哋做咗一個測試啊，就知道一啲嘅結果啊，好多都有致癌嘅成分啊， 甚至乎一啲污染物啦。咁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其實真係無可避免嘅，因為其實第一就係啲餅乾要擺一段時間，咁可能有機會用咗啲比較穩定嘅油嘅成分啦，甚至乎有陣時會加咗啲防腐劑啊、抗氧化物落去，令到佢嗰個壽命會長啲啦。咁另外上次亦都講過，就話因為大部分餅乾都係高過高温處理，咁當你高温處理嘅時候咧，高温去同个油分或者糖分或者淀粉质去即系有个化学作用嘅时候咧，就会引致到产生呢啲所谓嘅一啲对身体唔好嘅一啲物质啊咁样。咁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噶啦，咁但系都唔使太担心嘅。消费者委员会都建议，如果呢啲嘅产品如果唔系当嚟做一个主要嘅食粮嘅话，其实都唔系好大问题嘅。咁、所谓嘅主要食粮就可能你真系用饼干嚟做正餐啊，甚至乎好似头先阿钱咁讲，有啲人就食粥啊，食通心粉做。早餐啦，咁但系有好多人咧，都系用一啲所谓嘅饼干去做早餐。咁如果日日都系咁样食咧，其实都系对身体唔系太好嘅。系啦， 嗱，食饼干，如果我哋又想知道佢点样去营养法啦，咁其实食任何食品都系你一定要睇个标签啦。咁而家呢次我哋嘅集中系讲饼干咧，或者我哋趁呢个机会咧，就学识一下，再重温一下，点样睇嗰啲营养标签啊？ 系啊，唔好彩咧，就系呢60款嘅饼干之中咧，有大部分咧都系高。高脂，咁有啲部分仲系要好高糖分，甚至乎可能有机会有反式脂肪啊，咁纤维都唔系好高啊，盐分都系有部分系会高咗嘅，咁所以最紧要咧就系嗱，讲真，你问我边只饼干最好咧，我真系答唔到你嘅，因为如果饼干冇油冇盐冇糖咧。是冇人會食嘅，咁所以啲人啲食物廠商咧，就不如唔好做呢個產品出嚟啦。咁所以唯有只可以揀啲較低脂肪、較低糖分或者較低鈉質嘅一啲產品。甚至乎我諗最行前就係應該唔好有反式脂肪啦。反式脂肪就真係要除咗信個營養標籤之外咧，就係要睇翻個食物成分表。咁如果個食物成分表裏面有一啲叫做部分輕化植物油嘅話咧，咁其實可能有機會嗰個餅乾裏面個反式脂肪係相對比較高嘅。咁如果你真係好想睇嗰個營養標籤咧，咁啊重温下啦，因為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 通常一揭佢背後，哇一個表，但個表好細喎，啲字好難睇嘅喎。 係啊，咁通常我哋都會最容易睇就係除咗卡路里，啲人第一樣嘢睇卡路里之外咧，就會睇下肥唔肥啦。咁肥唔肥咧就係睇下總脂肪啦。OK， 咁如果你話即係每100克嘅食物或者餅乾啦，如果超過20克。嘅總脂肪，即係20% 嘅成分咧，都係一啲脂肪嚟嘅話咧，就係、是、高脂嘅餅乾。 佢係即係寫得好清楚， 寫得好清楚嘅，係啦。咁如果餅乾如果話真係要揀低脂，即係所謂即係跟翻個營養標籤個制度咧，其實每100克嘅食物咧，低過3克。先係低脂肪嘅，咁、但係好大部分喺呢個報告裏面驗嘅餅乾咧，係冇一個係低過3克嘅，咁所以餅乾係好難， 係 即係所謂我而家講緊呢個報告裏面嗰啲威化餅啊，或者甚至乎梳打餅啊，仲有嗰啲哈力架啊，咁其實呢啲都係好難揾到一啲低脂肪，咁所以唯有就係揀較低脂肪，咁所以你如果真係去睇嘅時候咧，可能標籤裏面如果每100克係低過20。OK， 或者可能高過3少少嘅，即係 between 3同20之間咧，可能都係可以揀下嘅。咁另外就係反式脂肪啦，頭先講過啦，最好就乜都冇啦，係零係最好嘅，因為反式脂肪係會令到我哋個壞膽固醇上升之餘咧。就會降低我哋個好膽固醇嘅，咁反式脂肪就好容易睇噶啦，總之零就得噶啦，總之你拎起個包裝，你見到零嘅，咁飽和脂肪越低越好啦，咁同埋總脂肪如果低過20咧，就已經可能較低脂肪啦。OK， 咁另外好擔心嘅就係糖啦，咁因為大部分驗嘅依度嘅產品都有啲係甜噶啦，即係威化餅 啦，你嗰啲餅乾有時甜甜地都好食 啊，夾心餅啊咁樣啦。咁如果你真係唔想太高糖咧，就千祈唔好每100克嘅餅乾咧超過15克。 的糖分啦。 哦 ，OK， 十五克的糖分。咁要想低糖的话咧，就每一百克咧低个五克。OK， 咁喺呢度咧，其實個糖分咧就大部分產品都有啲好高，但又揾唔到一啲比較低糖嘅。咁唯有就係都係揀翻即係每一百克 between 五至十五克之間。咁同埋呢一個報告就冇寫啲代糖產品嘅。咁市面上有啲嘅餅乾咧都係用代糖嚟整咧，咁就可能有機會個糖分係會低過五克咯。 係。 咁呢個報告裏邊冇嘅。咁但係有啲人譬如可能糖尿病啊，甚至乎我唔想食咁甜啊，因為太甜可能有機會會蛀牙啊。咁可能市面上有部分嘅產品咧就會用一啲甜味劑，或者我哋俗稱代糖嘅產品咧，去令到個糖分會相對減低咗。 咁啊好啊，如果你即係屋企人係有糖尿病嘅，就要揀呢啲咯。 係啊，咁但係記住，就算你揀咗糖尿病人適合嘅餅乾都好咧，咁雖然佢係低糖啦，但其實做餅乾嘅時候咧都有澱粉質嘅，咁有麵粉啦，可能有機會有油啦、有鹽啦，咁就算佢低糖都好咧，都未必係低卡，未必係低鹽，咁所以食嘅時候都係要最緊要都係控制個份量咯。 係，大家可能會係好難記，好難記啊。總之你食少啲。 係啦，即係但係啦，即係而家錢真係咁講啊。總之就食少啲，但又唔可以唔食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咁另外鹽分方面啦，即係好多人擔心嘅鹹餅乾會唔會鹹得滯啦？因為食得太多高鹽分嘅嘢，當然我哋成日都講話會令到個血壓高啦。咁另外食得太鹹就會可能增加患腎病嘅機會啊，咁樣啦。咁所以如果你揀餅乾嘅時候咧，我哋話如果高鈉得滯，即係太鹹咧，就每一百克嘅食物咧超過600毫克，咁為之高鈉噶。咁如果要低嘅話咧，就每一百克嘅食物咧低過120毫克，就係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有啲難度噶，有部分嘅甜餅乾咧就低鈉嘅，咁有部分嘅鹹餅乾咧就低糖嘅，咁所以就即係視乎你自己去揀翻咯，即係顧得頭又唔顧得尾，咁所以就睇下視乎，譬如你糖尿病嘅，咁可能揀低糖啦，咁如果你血壓高嘅，咁可能針對個鹽分去揀翻比較低啲嘅，咁就會好啲啦。咁另外報告都有講咧，就話原來有部分嘅餅乾咧都有纖維喺度嘅，咁我哋話纖維對個身體都係好嘅，咁如果真係想揾一啲餅乾係高纖嘅咧，就要每100克嘅食物咧係要高過6克嘅膳食纖維。咁如果係含有纖維或者可能纖維嘅來源嘅餅乾咧，每100克咧大概提供到3克嘅膳食纖維咧，就可以提供到我哋身體嘅一啲某部分嘅膳食纖維啊，咁樣咯，係啦。真係好難揀，講真，即係好多病人都問我哋，即係或者可能啲 client 都問我哋啊，營養師你介紹邊只餅只最好啊？其實我心諗。我都冇答案嘅，因為唯有就係揀啲較為低脂、較為低糖同埋較為低鈉，同埋同一時間又要好味喎。即係諗下喎，唔好味，我介紹俾你，你翻到去食紙皮咁又冇乜意思嘅。 所以咧就係嗱，你營養師咧就係、是。精心鑽研地睇咁多款裏面較為好啲嗰啲，咪俾啲朋友啊，俾啲客食啊咁樣。 係啊，同埋咧好 surprise 喎，即係其實呢個報告咧睇下睇下咧，原來發覺我哋傳統中國人嘅水泡餅咧，其實個脂肪都幾低嘅。咁另外糖分又唔高啦，飽和脂肪又唔係好高啦。 咁佢都唔係甜噶嘛，嗰只水泡餅。 係啊，同埋反式脂肪又唔高啦。咁其實原來我哋傳統嘅水泡餅都幾好。 其實係咪呢只餅都比較簡單？ 我諗個材料真係好簡單，即係我唔識整啦嚇。 係， 但 係 我所知可能係麵粉、水、酵母，係咯，少少鹽。 大家就要留意啦，食水泡餅可能都有同感啊。嗱，你如果真係食咗一紮，你就要慢慢吞。唔好又掛住同人講嘢啊！如果唔係咧，好似佢整碎咗之後咧，封住咗你個喉嗰位咧，你落唔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嗰一剎那個呼吸係有啲困難嘅。 係啊，會啊。 咁所以你幾時都要擺住杯水喺度，我覺得 係 就唔好係你覺得有問題先走去斟水。 唔知係咪我哋呢個年紀先知道咩叫水泡餅？後生嗰啲係咪唔知咩叫水泡餅？ 其實真係好似個水泡咁嘅樣。 係啊，水泡同埋而家有個水泡嘅窿㗎嘛，即係有啲係細粒。 是 個 donut hole 咁樣。 咁所以嗱，如果留意，如果真係有買水泡餅俾啲小朋友同埋俾啲長者食嘅咧，都要 小心嘅，係啊，即係 慢啲食，執埋杯水俾佢會好啲。 有時老人家都係， 係啊，包括其實自己都係辛苦噶。 會啊，會突然間想去買一包試一下。 你就唔好掛住同人傾偈，吞完咗飲完杯水先再繼續講下嘢咁。 同埋講開小朋友咧，我發覺係即係除咗老人家或者即係長者會有機會食到好多餅乾之外咧，小朋友都係。 係。 咁因為方便啊。 啦，咁可能有啲媽咪會帶啲餅乾出街啦，咁、甚至乎可能翻學，咁而家可能疫情就未必會除口罩食餅乾啦。咁我發覺好多啲小朋友問佢啊，你翻嚟屋企食咩啊？放學下午茶咁啊，哦都係餅啦，咩餅啊？我一包包嗰啲芝士夾心餅啊、威化餅啊，可能朱古力夾心餅。咁因為我都唔怪得啲家長嘅，咁第一樣嘢就係真係平啊嘛， 同埋 都好方 便， 係啦，咁又獨立包裝，咁、你開完就唔係話揾個夾仔夾住佢，咁又難度高啲噶嘛，咁、所以都唔怪得佢哋其實都會不停咁擺啲餅乾喺屋企。不過都係提翻即係家長盡量都唔好買太多，因為小朋友始終係小朋友，你唔喺屋企嘅時候，或者可能工人喺屋企嘅時候，哦得啦，你肚餓食包餅啦咁樣，咁可能嗰個攝取嘅糖分啊、脂肪啊，甚至乎頭先嗰啲污染物啊，都可能會高啲。咁、我哋都會提醒，如果可以食。小食食翻啲完整食物嘅小食 系啦，我就正想提啦，问问啦、我哋如果就要小食嗰啲咧，唔可以唔食。小朋友仔有时有沟通噶嘛，食个饼都哇呢只饼好食，咁好啦。另外不如转移佢可以食翻多啲，一样有营养嘅一啲小食咯。 系啊，咁我谂其实都唔系净系小朋友嘅，即系我觉得大人都系可能有阵时准备小食嘅时候都系要留意啦。咁我哋近年嚟都鼓励唔好食太多加工嘅食物啦。咁饼干当然其中一个加工嘅食物啦。咁离不开。都是我哋有啲闷嘅，不过都要提翻一啲健康嘅完整小食，就系、离不开系新鲜嘅水果啦。咁、另外可能有机会系冇盐嘅果仁啦，另外就系乳酪啊，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比较有益嘅一啲容易攞到嘅小食啦。咁另外可能下昼饮杯奶啊，或者饮杯高钙嘅低糖豆浆啊，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日常经常会 suggest 或者建议嘅一啲小食啦。另外仲有咩咧？烚番薯啦，车厘茄啦，烚粟米啦，甚至乎可能我简单啲，譬如小朋友。有翻到去可能攞一塊麥包出嚟，搽少少無糖花生醬，或者夾塊芝士啊 ，even 有隻烚蛋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我哋話完整食物有營養嘅一啲小食咯。咁如果大部分可以揀到呢啲小食。咁可能一個禮拜有五日，當你翻學或者放學都好啦，可能有三四日係揀完整小食嘅。咁可能有一日就係、今日我可以食餅乾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啱。 係啦，咁就變咗小朋友又唔會覺得太 restrict 啊，即係或者太乜都冇得食啊。 個範圍窄咗少少。 係啊，咁同埋佢都認識噶嘛，學你話齋，食物唔係淨係食，食物都係一個人溝通嘅一個渠道。咁、如果小朋友翻到去，阿小明問你：，你有冇食過嗰只新嘅餅啊？冇，媽咪唔俾食。 嗱，咁另外咧就如果食天。天然啲嘅食物嗰個就可以同佢溝通啊！係 啦， 你有冇食過呢個烚番薯啊？係 啦，或者可能你有冇食過新出嘅乳酪啊？咁樣咁可能呢個都係一個諗小朋友溝通嘅其中一個渠道啊。係 啊，其實都好噶，咁等佢哋可以認識多啲嚇。 係啊，同埋老人家都係噶，老人家都可以周圍問，喂，你有冇食過嗰只餅啊？買一送一啊！ 總之記住嗱，即係喺翻呢度咧，又係記翻呢個營養嘅嗰個方法，就係話。咩嘢都食， 系 唔好專注食一樣嘢。 系啊，咁同埋咧，阿師傅會唔會最後都有講咧？就係大部分咧，即係佢有計嗰條數出嚟，究竟你食嘅多塊餅咧，就會超過咗嗰啲致癌物質啊，或者糖分啊。咁離不開咧，我唔逐隻餅講啦。咁咧，佢應該係每一次都係大概食兩至三塊嘅啫。 夠啦， 係啊，就夠嘅。即係無論係夾心餅啊、鹹餅乾啊、黑力架，咁佢計翻條數，可能個份量都可能兩至三塊大塊嗰啲啦。咁如果你好細塊嗰啲，我諗餅乾又好難食到十幾塊。係 啊， 即係譬如佢呢度講話。如果你食十二塊嘅夾心餅，就超過咗每日嘅反式脂肪嘅攝取量。 咁所以 十幾塊好難食。 係啦，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咧，你又唔係食到咁多嘅量咧，就唔使咁驚啦。 係啦，即係譬如佢話講食黑力架，咁你食七塊先超過，即係可能佔每一日嘅鹽分嘅一半咁。我又諗緊黑力架，我哋又唔會食到七塊咁多嘅啫。 通常我諗呢個最多四塊係應該盡嘅。 除非你係嗰啲捧住個餅喺度不停咁望住電視食嗰啲咧。 我俾自己有呢個機會。 因為以前都會噶， 成個罐攞埋嚟， 係啊，之後就 咁你就 喺度食，咁嗰啲特別飲食行為就另一個故仔啦。 所以咧，你之後拎去擺落個碟度，然之後收翻埋原裝嗰個罐， 係啦，同埋唔好食咁快。通常呢啲餅咧都幾。追住嚟食嘅，咁如果食得快嘅時候就不停咁食噶啦，咁所以都係要揾個碟仔裝出嚟，慢慢享受就會好啲嘅。 係啊，咁所以咧食得開心，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都有少少嘅嘢需要記住就係唔好食太多啦。 係啊，都係少食多滋味啦，多食壞肚皮啦，呢個都係一啲智者講嘅説話嚟嘅。 嗱，咁呢兩個星期咧，我哋講咗有關餅乾嘅一啲資料啦，大家想重温翻啲細節咧，就可以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去重温下嘅。咁啊，唔該曬林思維先，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仲有啲新资讯咧，我就会翻嚟再讲噶啦。 好啊，拜拜， 拜拜。 卖汤圆，卖汤圆，小姐姐汤圆圆又圆，一碗汤圆满又满，三毛钱。